第104集。一时之间没有人说话，小狐狸沉默着低着头玩手，和尚在一边等待着回答，乌贤蝉还在看空中尚未消散的画布。我则左右看看，一边怕乌贤蝉发现端倪，一边等小狐狸的反应。小狐狸终于开口说道， 你杀了我，你还骗了我，还在口口声声说你爱我。我且问你，你捐骨于老黄历是我逼迫的吗？当年之事是谁在逼迫你吗？你有机会与我说明真相，却直到我回了地府都没有说，是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让你闭嘴的吗？ 和尚沉默了半晌， 这是贫僧自愿的，抱歉。 那你有什么资格，你又凭什么要求我嫁给你呢？你问过我想要什么没有？ 和尚微微低下了头，谦逊又坚定地接着说， 抱歉，但贫僧一定要与南判官在一起，这是我们之前说好的。 沉默了半天的乌贤蝉忽然插话， 跟他去，我也想去看看我老婆的老情人，抱月而死真是浪漫，但这月亮是我老婆辛辛苦苦摘回来的，她不守着月亮孤独终老，却抱着月亮去死，真是暴殄天物。我们一起去挖了他的坟，看看这逼啥样。 来了来了， 我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。乌贤蝉对这件事产生浓厚的兴趣了。说实话，我记忆全无，就算现在那个王出现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会去看他一眼，更不要说我有多爱他，我根本连他是谁都想不起来。你怎么知道这蛇是我？我忽然之间发现了盲点，警惕地问他， 你查我？ 那天你跟小狐狸爸爸的时候，我躲在门外听到的呀，我还听见他说你们以前一起洗澡呢。怎么了？听老婆墙角的事儿能叫查吗？ 和尚低声下气， 南判官，跟我去一趟吧，拿回了我的肉身和你的记忆，你应当能想起来当年的时光。到了那时，如果你不愿意，贫僧愿意捐出这最后一块舍利，来切断与南判官的姻缘。 小狐狸思考了一会儿， 那就走一趟，不过你可别指望我会心软。 因为和尚的形态不方便跟着我们到处走，飞机火车都过不了安检，之前他上来找小狐狸是从地府直接传送到我家门口，所以我们还是厚着脸皮去长生集团借了辆车。乌贤蝉的车好久不开，煤油又落灰，他又不会开车，全靠法术，路途遥远，万一被人类看出端倪不太好。长生集团对他们这个甩手便宜总裁倒是客气，二话没说就给派了一辆车，为了避免上次的情况出现，甚至还派了几个保镖坐另一辆车跟着。那地方并不好找，和尚当年护佑着空月国剩下的百姓们死去之后封印了国门，将自己的身子与狐狸的身子一同埋在那里。几百年过去了，大地几经流转，斗转星移，沧海桑田，那一座抱着狐狸的肉身早就不知道了何处。还好和尚与封印尚有感应，留了一线转机， 贫僧每修出一块佛骨来，就会来此地寻找封印，来与你说说话。 说真想与我说话，烧纸给我就是。 那时贫僧见你的魂魄消散于空中，并不知道你是判官，贫僧以为你杀孽太重，遭了反噬消散了，直到我的魂魄到了地下，远远地看了你一眼才放心。再回来的时候就已经骗过了天道，你的因果转接到了我的身上。 你去看我了？没人告诉我。 没有人知道，贫僧下去远远地看了你一眼，你穿着一身大红色的判官袍，百无聊赖地转着一根判官笔，跟阎王说着些什么，然后我就走了。 他这样修佛的和尚死后是要去西天极乐的，那是光所在的地方，与地府的黑暗格格不入，所以他到了地下会比一般的鬼魂难过成千上万倍，地府的阴气会像蝗虫包裹庄稼一样紧紧包裹着他，吸收他身上的光明之气，吸收他的功德， 总而言之，对他自身的修为是有极大的损坏的。巫贤蝉漫不经心地玩着我的手指，忽然亲了我一下。 老婆辛苦了。 嗯，辛苦什么？ 辛苦你为人上九天揽月，辛苦你变成别人的月亮啊。 谢谢，我不赖，我也没有为别人上九天揽月，我当时我没有脑子，真的。 那个王死后魂魄去哪儿了？我怎么没查到这个人？ 你还说你没有查我，你查他干什么？ 我看他还在不在，做万全的准备，万一他来找我，我好做好准备。 知法犯法不可取啊，而且我爱你，我只爱你，是真的。 那我们这次那个给老婆拿钱吗？表示你爱我。 那要看是什么 plan， 要是你想玩查 plan， 我就觉得不太可以。 嗯嗯，到时候再说，爱老婆。 爱老公。我看向窗外，风景飞快地后退着。 停车，放个结界。 坐在后排的小狐狸却忽然说道，他的语气十分急促，还带着些许的暴躁。巫贤蝉二话没说掐了个手诀，小狐狸打开车门飞快地跳了下去，然后在我们面前变成了一只身形巨大体态优美的狐狸，全身赤红，额间出现了一个金光闪闪的莲花，身后六条尾巴随风招摇。他伸了个懒腰，对着我眨了眨眼睛。 嗯，小明，欢迎来到我的地盘，有点控制不住变得大了一些，要不要来骑我带你兜兜风？毕竟巫贤蝉可没有这么大。 巫贤蝉不甘示弱地从车里下来说道， 我也很大的，我比你大。 但是狐狸太大了，他本体站在这里足足有一层楼那么高，就算他趴下也有一米半高，毛发蓬松贴着我撒娇。我太心动了，于是我骑上了他的脖子，躺在他的后背上，他带着我奔跑起来，就像几百年前一样。 嘿，你来了，你看这群小猫崽子怎么就不听话呢？我之前就告诉过他们，每天出去晒太阳的时候都要随地看看有没有别人丢掉的月票，看到就给我叼回来。哎，你觉得太残忍了。嗯，这样，你帮他们出两张月票，这事儿就翻篇。快，支付宝还是微信？你扫我，我扫你。哎，你跑什么呀？崽子们，拦住他！